天在双子班的时候在提出一个论点啊，那个论点我在双子班不给他们录下来，因为我觉得会得罪到人。可是我觉得这个论点我今天稍微晚上做一点包装，跟各位讲一下，就是我相信地球曾经有医学文明很发达的时代存在过，比如说相传古代的印加帝国，每个人的寿命是平均寿命是七八百岁之内的、哦、那样的时代才能称之为医学昌明的时代。那我们现在的医学已经堕落到以保命为优先，也只保得到一百多岁而已。那所以我们以保养医学来讲，我们现在已经很不行了，对不对？那在保养医学已经很不行的前提下呢，在汉朝有一个人叫做张仲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伤寒杂病论》，然后发给全城的人民去传抄。那为什么可以发给全城的人民去传抄呢？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我这本书用起来应该不会比傅培梅石窟难多少才对。就是你就照书生病，照书吃药，省得给庸医害死，人人家里一册，就用着用着也就能上手。所以这不是一个很艰涩的操作手册。那我就说，像倪海厦先生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什么之前的民国初年的经方家曹李林甫先生，他们都是啊，就自己学经方，然后又很快的就医术到达这个水平。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医的这个平均素质太烂，所以你会觉得哦，倪海厦好厉害啊，曹李林甫很厉害，等等等等。但是那样的厉害，以人人寿命八百岁为正常的标准来看，那样的厉害又不怎么厉害了，对不对？这是一个相对的世界。那我觉得呀，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最好的一点就是，一般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也可以照书来用。所以不可以说，因为有一个叫倪海厦的人说他很厉害，就觉得哦，我不是天才哦，我是没办法学会。没有这种想法，因为张仲景之所以可以把这本书普及化到普罗大众，就意味着这本书是一个普罗大众可以领悟的书。所以不要随随便便把伤寒杂病论当作是很难的东西，因为日本人就条文读熟，然后会看书背得很熟，或者看得很熟，那就可以用了。像陈述教父的我刚开始学医的时候就觉得，哦，你生什么病啊，那我们来查书，诶，跟这条很像，那不然你吃这个药好不好，那疗效也都不错啊，这不是等同不会就可以就用了医术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因为有几个会伤寒论的人说这个东西很难，你就以为它真的很难。如果它真的很难，张仲景就不用把它流放到民间去了，那就应该像叶天士一样，不遇到天才儿童绝不轻易传下去。那你想想看，倪海厦先生一个人自己班，也不是每个都天才儿童，那用的时候出来也是用好像还蛮强的，对不对？可见的这东西什么东西嘛，就是他学学就会的东西嘛，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么难学的东西。所以各位同学要把伤寒论上手当作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那相对来讲，一般的医学为什么会那么堕落呢？就是医生在中国的历史上本来就是建业，因为是建业，所以就是跟计程车司机啊什么差不多的。就去计程车司机啊，要开车开到一个小巷子这样子，不刮到一下从头窜到尾，那也是颇需要一番功力的，对不对？那样的开车功力跟我们练成伤寒论的功力差不多了。其实不是伤寒论的功力高级到哪里去，就是这是一个专业技能而已，你想要就可以学会。所以我们如果把伤寒论当作是一本好像人体是一辆车，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人车难搞一点吧，是那种什么保时捷之类的，就是那种手排的很难搞的，所以你可能要需要练一点换挡的跟踩油门的技巧才能够开。那它到底也就是一本车子的操作手册，就是这样子，你把它练上手，这个车你就会开了。所以这条书叫人体使用手册嘛，对不对？那可是如果有一些医家哦，他不甘心他自己是一个像是开计程车或者种田的一样这种等级的位阶，让他希望人家尊敬他， 然后就把那个医术模糊化，然后变成说一天到晚在讲 A 话，然后人家都听不懂，然后就只好说哇你好厉害啊，我讲我都听不懂。于是中医就变成好像很玄的东西了。其实我教中医到今天，各位同学听着听着也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难懂啊，对不对？就它就一个很基本的观念这样慢慢架构上来，就一个萝卜一个坑，慢慢学慢慢学，就像学烧菜，对不对？一本什么培梅食谱，你今天学一道菜，过两天学一道菜，每个礼拜做一道新菜，一年52个礼拜也就是做菜功夫很上手了嘛，对不对？差不多就是这样而已。所以同学不要随随便便把那个伤寒论说就是圣经哦，就束之高阁哦，圣经就是全世界最畅销的读物哦。之所以能够那么畅销，就谁都看得懂啊，就是处于普罗大众的东西。所以如果同学在学习的时候把伤寒论想得太高级，我想这也是一个问题啦。不要把它想得那么高级，至少要使用上面的话，就翻翻书啊，看看药啊，就这样吧。那一开始学医的头两年会查书也不错啦，啊，就这样会查书就好了。那什么道理啊？其实我现在道理我都跟你讲，我这些什么药理啊，什么方理，什么病机，我都是掰来给你当调味料的啦。真正来讲的话，会查书就好了嘛。就是只有辨证这几个证嘛，还有吃这个药，那这个很清楚就没有事啦。啊，所以就希望同学不要好像就是一副就是说什么我没有慧根，所以我不要学伤寒论啊。从来没有人说伤寒论是需要慧根才能学会的东西。伤寒论是俗人的书啊，就是一般家庭主妇每家都有一本，免得被外面医生害死，就是这样而已。就跟家里面的保险，什么保险防盗警铃差不多的东西，是俗人的东西啊，高人就不需要伤寒论了啊。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观念，不要因为有些人学到伤寒论很会，然后就说他自己很伟大，以至于你就觉得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学的啊，这是普通人能够学的啊。那要把它想通当然很难嘛，但是要会用啊，没有那么难。像我们上次讲到那破血药，这个四种昆虫嘛，那像水蛭跟盲虫啊，它感觉上都是比较具有把那个血挖掉或者打碎的作用，但是相对来讲，植虫也就是土鳖虫啊，跟蹄草呢，就是比较像是有治疗的效果。尤其是土鳖虫，它那个说什么生子大梁，对不对？它怎么讲呢？就是张仲景的《妇人篇》里面啊，有些妇人的淤血在月经的时候或者在产后，要把这个淤血打下来，要用到虫类药的时候，仲景通常都只用土鳖虫。为什么？因为土鳖虫的治愈效果很好，那个打了之后那个伤口会愈合。可是你用盲虫这种很猛的东西就不一定会愈合了。那我上次讲到那个江湖传闻说土鳖虫切开来还能够接起来哦，那我看到大陆近代有一位老中医，他的实验是把一个土鳖虫切成三段，然后用碗盖住，12个小时打开来看，说三段真的会接起来，而且还会爬，所以这不是江湖传说，是真的有这么回事。然后晒干的水蛭也研究过，说确定不会复活，所以可以放心服用这样。哦，对，工商服务时间是方路上面有大黄子冲丸，因为我看到你们那个买父子有这种囤积货的现象，所以我就说你除非有真的需要，不要大量购买啊，每人限购一包好不好？有剩的我再说啊，那你可以买第二轮这样。好不好？因为不便宜，一包我要卖600块，因为工比较多，然后还要杀这些虫啊、买虫啊什么的。我现在觉得，哎，算了，我不要再讲什么乞讨自己养，我真的，我很不喜欢养东西。啊？乞讨是龟子的幼虫啊？那可以自己养啊，但是我真的宁愿别人养，我宁愿丢钱解决。可能之后会去吧，天气再暖一点。那我们呢，这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蹄草啊跟这个蛰虫土鳖虫啊这两味药在破血药里面是修补的能力比较好的，尤其是土鳖虫如果能够生用的话真好啊，就是各种伤科的那个伤害容易愈合。那 再来，我们要讲一个顺便教到的东西，就是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丸是妇人篇的啊，16/2，这是一个很温和、很温和的化瘀的药，用在什么呢？用在这个子宫肌瘤的保养，就是一般的子宫肌瘤，桂枝茯苓丸是有些效果的，只是现在的人嘛，那吃桂枝茯苓丸要吃一点补药，就是这样，因为桂枝茯苓丸本身有点寒。那这个妇人素有征病啊，这个妇人呢，她一直都有子宫肌瘤之类的东西，她有一个东西，一个瘀块在她的子宫里面。然后呢，经断未及3月而得漏下不止啊，就是因为这个人本来子宫就有瘤，然后她怀了孕之后呢，那个瘤受到压迫，子宫就有一点伤。所以你一面怀孕一面有一点点渗血出来，当然有瘤的人也不一定会渗血啊，这只是其中一个辨证点。那他说胎动在其上者，此为真和害啊，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刚开始怀孕3个月的那个小婴儿的位置应该是在肚脐以下的，可是呢，张仲景的这个说法有点说，如果你的子宫有肌瘤的话，你的小婴儿的那个位置会被推到有点上面或者歪掉，所以他的婴儿的位置就觉得好像不太在本来该在的地方啊，就是本来应该在肚脐下。他说这样子是因为被这个瘤挤掉挤到了。那他就说，那这个他说怀孕6个月感觉到这个动的话，是前3个月经水历时啊，是什么？他也下斜者断后3月坏了。这个后面就是前面这个地方有一点乱乱的，我不知道，我会在家里忘了看宋本是怎么写的啊，所以这地方我有点跟我印象中好像，那就是他的下斜者断后3月坏，就是。他说总而言之啊，就是中间这一段我就姑且跳过，因为反正不是重要的辨证点，这是他的一个揣测啦。就是之所以一面怀孕还会一面渗血出来，是因为有坏血瘀在那边，然后那个肌瘤压到，所以呢要把那个肌瘤推掉啊。那这个地方比较体现到这个中医有一句俗话叫做有故无允，有没有听过啊？哦，没有哈，就是或者说有病则病受之，就是你怀孕可是你有肌瘤对不对，那你吃了打肿瘤的药啊，它会把你的肿瘤打掉，可是胎儿是不会受伤的。可是如果你是没有肌瘤的话呢，你直接吃那个药就可能把胎儿打下来了，就是有病则病受之。在中医的世界里面一直相信人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哪里有病你药下去身体会整个让住路，让那个药打到那个病上面，那如果没有病让他打，那个药才会打到人，是这样子啊。就是中医非常相信这个人体的智能，就是他中医在这个理论上面认为说人的身体很聪明，所以你可以开这样的药没有关系，所以就是堕胎嘛。那么到底是因为这个人有怀孕，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肿瘤打散，也不要用太猛的药。那怎么样不猛呢？那就等份的桂枝茯苓牡丹枇杷仁芍药。那桂枝芍药这一组药我们从前已经学得很熟了啊，就先不说，反正能够活血。那茯苓的话，茯苓我觉得它是就是一个能够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湿邪清掉，或者说茯苓本身会造成一个场域，这个场域是没有脏东西可以留下来的啊，所以它是一个空出来东西的力量。那桃仁我们都知道是把这些淤血润滑，让它能够通的啊，这都知道。那剩下一个就是牡丹皮，牡丹皮其实很不好讲。如果你真的去看张仲景的那个方剂，如果是治淤血的方，你说哪些方剂要放牡丹皮，哪些方剂不放牡丹皮？你真的去整理会觉得有一点难度，就牡丹这味药我觉得不是那么好讲。那它这个牡丹花大家都知道了啊，它就它的就是它的那个跟很多其他药的交集很多， 但是主要是这样，因为它的味辛寒，对不对？就是它又有辛味，就是能够开拓把这些不要的东西去掉，然后它的性质又是寒的，那又能够破血，又能够凉血，这是牡丹皮的第一个功能。可是这样子你就会觉得说，哎，那生地黄不是也又能通血又能凉血吗？那牡丹皮通血力道是比生地黄再厉害一点点的啊，还要推得动一点。那生地黄的话，凉血比较多，推动的比较少，生地黄比较是让血流的顺一点这样子。那生地黄又比牡丹皮寒，那他说治这个寒热中风啊，这个彻中，彻中就是他的这个人会抽搐。那这个寒热中风彻中呢，主要是如果这个人肝啊，肝胆的肝，肝太热或者是血分太热，他的那个筋会得不到，就是肝主筋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那个肝会，那个筋会被弄到干掉，所以这是一个又热又上火又干的一种抽搐啊。那金钱的话，有人古代注家说什么，因为肝藏魂啊，如果那个一个人这个肝火太旺啊，风火之邪，因为他说金钱邪气嘛，要说肝火太旺以至于肝藏不住魂的时候，人会有这种很奇怪的这种状态啊，好像发癫痫一样，就是吓得这样的人呆呆的。那他说除针尖淤血流舍肠胃，这里很特别哦，就他的这个淤血是破肠胃的淤血，你们有没有看到他这个其他的前面几位虫类药好像没有特别强调是破肠内的淤血，所以牡丹皮它有一个特殊性在这里就可以点出来，就是牡丹皮能够泄什么呢？我们说牡丹皮能够泄阴中之火，就它在凉血通血的同时，它比较会把人的属于阴分的地方的火去掉。那好比说你的表皮比较阳，对不对？你的肠胃道比较阴，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里面的脏腑比较柔脆，比较阴，所以它就比较去泄到你的子宫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肠，大肠、小肠这个地方，就是比较柔软那种。就是如果说五脏跟六腑的话，比较泄五脏，比较不泄六腑了，就是比较。那另外呢，人体最阴的部分是什么？就是骨头嘛。我们上次有谈到流动的身体的问题，就是骨头是不流动的身体，所以是最阴的。那牡丹皮就是一个治骨蒸，就是蒸笼的蒸，就是一个人他的骨头有病到某一个程度啊，它里面的那个骨头里头的磷脂啊会自己燃烧起来，所以骨头是发烫的。那牡丹皮是专门在中医的历史上是说用来退不流汗的骨蒸。那为什么说叫治不流汗的骨蒸呢？是这样子的，因为凡是骨头里面发热，这一定牵涉到肾，对不对？所以凡是能够治骨蒸的良药一定能够凉肾才对。所以从这里也可以说，因为这个我们当初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教过一次肾气丸，而我在这个班还会再教一次肾气丸，而再教肾气丸之后我会把它重新洗牌。什么叫重新洗牌？就是我们当初说啊，牡丹皮去肝火，然后山茱萸补肝，对不对？但实际上牡丹有没有泄肾火？有啊，它有的，能够退骨蒸，当然能够泄肾火。只是说牡丹皮，因为骨蒸我们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有汗的骨蒸，一种是无汗的骨蒸。那中国人认为啊，没有汗的骨蒸呢，是比较是走在足少阴肾经跟这个手厥阴的心包经，就它整个是里面的这个地方有那个热邪，所以它汗流不出来。可是如果是有汗的骨蒸呢，它就是那个骨蒸，那一定还是发在足少阴肾经，那没有问题。但是另外就是手上阳三焦会有关联，就是从肾那个热透过三焦传出来了，以至于这个人会一直出汗。所以中国人治疗有汗的骨蒸用的是地骨皮， 从这里就是中国人的哲学观点会认为说，牡丹皮比较走在核心的阴分，地骨皮这个地骨皮是枸杞子的根的皮啊、哦，那地骨皮比较会走到三焦去，那这、就是就从这个不同的古针用什么样的药啊、哦，也会提到说它的这个药性大概往哪边走。那另外，牡丹皮到底是凉血药，所以血是要一般的妇女如果血崩的话，往往是血里面的气太虚，对不对？所以如果是真正的崩漏的话，或者是精水过完了还滴滴答答不停，对不对？像那种用龟皮汤啊，用补气以摄血、奉心生血的白脉潮肺去止血，这些东西都不是用牡丹皮的啊、哦，顶多用一点当反佐，但是不是的。因为牡丹皮这种寒的药让你的血更冷，那更冷就更低下来，所以我们血需要气把它抓住才行的。但是呢，血太热往上面喷鼻血吐血，那就可能会用到牡丹皮了，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牡丹皮，我们说它泄阴中之火啊，就是他说什么一对花啊，叶为阳啊，花为阴，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就，但这也是古时候的这种说法。那在这个治疗流淤血流舌肠胃的时候呢，安五脏，看到没有？我说人参补五脏，没有补六腑，牡丹皮安五脏，没有说安六腑，所以它就比较会往人的阴的部分去啊，阴阳的阴啊，阴的部分去。那到了李东垣的时代呢，就会说哦，牡丹皮专门可以去胞胎中的火，就是子宫里面的火，它可以去。当然在去的时候还能够有一个好处，是它能够把坏的血推掉，然后让它有机会长出好的血补进来啊、哦。所以在很多地方它是还蛮可以用的。那但是呢，也有很多地方不能用啊。就是一定要比较偏湿热才能用，而在桂枝茯苓丸里面，其实牡丹皮等于是跟桂枝形成一个药对的结构。那我们都知道桂枝这个药是怎么样啊？是又热又行血分又通血分中的阳气。那牡丹皮跟桂枝形成一个对子，就是也帮忙破淤血、通淤血，让它让那个桂枝不要太热啊。那这样子让体内形成一个温度不变的状态。那温度不变，你这个用这个桂枝茯苓丸啊，人会不会虚啊？我先说桂枝茯苓丸也知道这样讲，因为我真的不能讲太多。好比说这地方，因为你们没有学什么温经汤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就是很多其他的方有用到牡丹皮。那等到很多其他方有用到牡丹皮的话，大概会能够更多一点资料来解释说为什么它能够用在这个什么阴中之火或者这个地方。因为像有一些将来可能别的课啊才会跟大家谈到的东西，好比说肠痈，肠子在发炎的时候，大黄牡丹皮汤那是把肠子里面脓排掉的。那可是真的脓已经有一坨脓在那边，那就变成薏苡、附子、败酱散，那就又没有放牡丹皮药。所以细部的道理，我想各位同学在这个课程里面不要太计较，好不好？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方会用就好了。那这样不对啊，我教书不是要教本草学吗？那现在又把本草跳掉，那我很矛盾的，怎么办？哎，我考虑看看，因为有些方真的你们还没有学到了哈、哦，太早提没有意思，那先知道到这样好了。那所以桂枝茯苓丸就可以把这个子宫里面的这些淤血慢慢退掉。但是呢，桂枝茯苓丸整体来讲是一个热药还是一个寒药啊？我跟你讲，芍药跟桂枝对消，这个药已经不太热了，再加上牡丹皮，再加上桃仁，这个药其实有点偏寒。那古时候仲景时代啊、哦，因为仲景时代好像有一种观点认为说产妇有点怕会发热，所以产妇要打这个东西要比较不要用偏热的药。嗯嗯， 对，所以产妇用也清火的药，对不对？我叫清火的药。那可是，就我没有，我们现在台湾不是有些人叫产妇每天吃什么黄连什么的，虽然这是非常邪道的做法，但是好像产妇很怕上火，就是这样子。 因为 不 好温度，它马上在冬天还可以穿短袖这样。 哦之类的。那我们如果平常要用这个桂枝茯苓丸啊，就比较没有那个就不够。就像你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个身体里面有子宫肌瘤的话，你要用桂枝茯苓丸来清它。桂枝茯苓丸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可以直接去用生药配，反正就是生药打粉嘛，然后就吞就好了。那什么蜜炼维丸有如兔子大便那么大，就是比我们一般的小药丸大颗一些嘛。那你就是因为药丸就吃下去，你就吃点饭的把它压到底下再发挥药性，就这样子，药丸作用的在下焦嘛，慢一点。可是吃桂枝茯苓丸的那一段时间哦，一般我们都是需要另外吃一些暖药跟补药，因为吃了以现在的病人，但不是说绝对的啊，但是以现在的人的体质，往往那个会寒到。就是会有一点吃了之后人变得很累很累这样子，所以只能吃少就是说我刚说一个是用生药磨粉，一个就是你用单位药，就是你桂枝茯苓牡丹桃仁芍药这种药啊，各买单位药的一罐，然后倒到一起搅一搅。就桂枝茯苓丸你用单位药拼啊，有的时候效果比买一个成方好，就以科学中药来说的话啊，也不用了，就当科学中药吃就好了。但是吃这个药你会到底是有点偏寒，所以你一定要身体的暖度要保护得很好，你不能就说桂枝茯苓丸打子宫肌瘤本来就是一种很缓很轻的这种打法，那如果你再吃冰啊吃什么生冷啊，那就真的没有效了、哦、那我在想说，如果我一味告诉同学说你们不可以吃水果，这也是邪道，可是我之所以会这样讲，我觉得这份就是一个钟摆定律，是我们台湾人就是太常吃水果，吃到已经体质都很寒很寒了，然后那个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偏到太寒，所以才会变掉。那我觉得可能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嘛，就像我最近听说黄成义老师那边啊、哦、帮女人看病，什么动不动就是说什么啊子宫那个胃脾胃寒了、啊、脾胃寒了、啊、就开那种脾胃暖药，有没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常常在开？他是你们知道的人，就是又有朋友他们去看啊，就说其实他开这种暖脾胃的药的比例还蛮高的，像很多人的嘴唇看起来都黑黑的，对不对？那脾胃如果不寒的人，嘴唇不会那么颜色暗，那就是这样的事情，在这知道一下。那么桂枝茯苓丸，你能不能期待它打子宫肌瘤一定要有很好的疗效呢？我想你如果让它更好，疗效更好，那我就加味，比如说要破瘤又不太伤身体的，比如说穿山甲啊，或者是鳖甲。我想有一些中医课本把鳖甲跟乌龟板搞错了、哦、乌龟板是滋阴的，龟甲是破血的，那是不一样的药。就是因为乌龟如果你把它放到一个地方，它就会找房间一个角落这样子躲在那边，它是一个喜欢躲在角落安安静静的动物。那鳖是那种你给它一个岩石缝，给它什么沙子缝，它就这样子乱钻一通的，所以鳖是很会挖东西的，所以鳖甲是破瘀的啊，而且是像穿山甲鳖甲的都是破瘀的药里面比较不伤身的。像现在有人会用什么三棱或者鹅竹，对不对？三棱鹅竹你用的话，你就必须用很多的黄芪，否则的话人会就打得受不了啊，就是要需要很多的好黄芪才能。那那个如果你用的是很好的那种蒙古黄芪的，就俗称的传说中的北芪哦，现在都不知道哪里有真货了。那那个也要至少1:1。那如果你是用一般的淡黄芪，那10:1吧，就黄芪要10倍啊。就是如果你真的用那种破化瘤的那种药，三棱鹅竹之类的。那说到这个子宫肌瘤的话，有一个药对非常的好啊，那是妇青主女科里面啊，他讲到那个女人不怀孕这个篇章里头，有一个 有一个段落是说，如果有一个女的啊很瘦啊，什么腰酸啊，不怀孕，啊，这样子的女人多半是子宫有瘤啊，那要把这个瘤化掉，要吃30天还是60天那个药，而那个药里面它用来化那个瘤的主要的药是什么呢？就是鳖甲搭配碧琪。碧琪，因为中国人古时候都说碧琪是什么化铁消金，就是你拿碧琪跟铜钱一起浇，铜钱会烂掉，就是那碧琪跟鳖甲加到一起是化女人的这个血分的肿瘤很强的药。所以啊，对，蔬菜那个，所以就马蹄条跟马蹄嘛，香港人叫马蹄。那所以碧琪也是很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当菜吃也没什么感觉啊，但是就其实它在这个破肿瘤的药里面，因为看到父亲主用鳖甲跟碧琪啊，会让人感到非常的敬佩。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方对人的副作用非常小，听得懂我的意思吧？就如果你打肿瘤用很猛的药，比如说地当汤，哎，肿瘤说不定也会打破啦，那你的子宫可能也会破啦，就是不是说一定不行，但是可能不一定很好。那用鳖甲跟碧琪这样子慢慢的一天一个汤剂，那因为现在我说台湾人比较多人阳虚啊，那阳虚的人用的这个汤剂，因为他可能阴药比较多，地黄啊什么多一点，所以你要，我觉得加个1钱2钱附子哦，吃了才不会太没精神这样子。那泡附子的话，你也可以加一点点没关系，就是补一点点阳啊。因为现在人体质跟古时候的体质不一样，现在人阴实，比较阳虚阴实。你知道什么叫阳虚阴实吗？庄子丹同学就知道。就当你看到一个人，你不会去想他是不是好人，你就会想这个人好帅哦，好美哦，这叫阳虚阴实。就凡是看不到的东西，能量的东西，我们都不承认，只承认肉体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在说什么我们要复兴中医什么的，要推广火神派啊什么的，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的人类的观点是形容在一直停留在看人只看肉体，看他有没有钱，看他穿的衣服漂不漂亮，看他是不是好人，我们不是那么在乎。那如果我们的人是这样子的话，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阳虚阴实，就是我们不跟看不到的那一块取其共鸣。那这样的话，你有什么好推广金方，有什么好复兴火神派？这种人去推广金方复兴火神派，一定变成另外一种妖魔了。就是这些人真的是谋事在人哦，所以不用急着推广中医了啊，自己先从自己看待事情的观念啊稍微改变起，这个比较要紧。那所以呢，我们那中医的阳虚阴实，就大家都说化学成分，对不对？都不说这东西会造成什么样的能量改变，就只说它的化学成分。那这个，所以呢，桂枝茯苓丸就像是哦，那个淤积的水沟，它就想象你的血管是淤积的水沟。那我们用一种药，很温和的去清水沟。那其实平常在吃的桂枝茯苓丸，还有一点附加价值，比如说排宿便。就是如果有人的那个大便弄到有点内堵，就是几乎是口疮上火那种，每天焦躁焦躁，然后大便又排不干净，其实桂枝茯苓丸还有一些排宿便的效果。但不要吃多啊，就是一个月排一次就够了，就不要那么紧张兮兮每天吃了，把自己弄成死人就没意思。不是，就是说不要把自己搞虚掉，因为这是一个确确实实是一个某些时候它还可以抗癌哦，可是人会虚，所以你另外要补。那还有就是像我的母亲，她住在美国，他们美国的医院做一种事情，就是好像会叫妇女去检查你的子宫壁啊、有没有脏东西，像洗牙一样，然后伸东西进去帮你做手术把子宫壁刮干净，就像西医会做这种手术。哦，就是子宫什么内膜过厚还是怎么样，刮膜了，就是他们现在在美国已经流行到跟洗牙一样了。没有啊，他们现在就觉得什么子宫太厚了，怕以后会长瘤什么，就先刮，就像洗牙一样，现在西医已经变成这样了。哦，还没有传到台湾来啊？啊？哦，这样子没传来也好了。只是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困扰，如果你到美国去，医生说你需要这样刮的话，那你就每个月啊排3天吃一点桂枝茯苓丸，就可以把子宫刮干净一些了。就是不需要去让人家拿一个条根伸进去了啊，就是我们有比较文明的方法，我们叫文明的方法。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桂枝茯苓丸本体要用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你体质的寒热啊。 那如果其实它还热固好了，通常会有用。那如果顺的话，一个月消一公分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用加鳖甲、加穿山甲，穿山甲哪里有的卖啊？违禁品，对不对？就是跟你熟的人就会有的卖啊，就这样。就是那种动物又不是熊猫，一定有的啦啊！我不给更多的情报了，你自己看吧。那用鳖甲跟碧琪也不错啊啊！那这个就同学，这个药就知道一下。就像我刚刚说到这个阴阳的观念，这各位同学里面有没有人啊，有度过更年期？有没有人在更年期看过中医师？有没有同学？那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说，外面的中医师给更年期的妇女开什么药？好，什么东西？这样子，你们觉得他调理的，就如果你的更年期啊是那种就每天出汗啊、潮热、很烦躁，请问外面中医生开给你的药是热药还是凉药？你分得出来吗？啊，是热的药还是凉药？有没有人晓得？ 都会劝姜维生 啊。姜维生好讲的就是凉血清热，对不对？就像这样子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可怕的观点。因为张仲景治疗更年期发虚热用的是什么？是温经汤，是吴茱萸啊、当归啊、桂枝啊为主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是把这个暖气补到厥阴肝经，让这个血分暖起来。为什么？很简单嘛，这西医都已经有解答了，不用中医来讲啊。西医说呀，更年期发虚热是因为人的体内还是有自己侦测自己体温的系统，它是你的身体向内侦测的系统，一直觉得你的体内有个地方冷掉，于是身体就疯狂产热，所以那是代偿反应。所以是你的子宫在关机的时候关到子宫太寒了，所以身体内部的探测器发狂的叫你产热，所以才狂发虚热。因此更年期要用的药是热药还是凉药？当然是热药啦，就是温经汤嘛，那个书上就有写，大家回去炖一炖就可以喝啦。那如果外面都开什么加味逍遥的话，那样的中医就已经非常魔道了。因为温经汤就是你张仲景讲这样，你就这样喝，不是用好好的吗？你什么道理都不要懂，你也可以用啊。可是你懂了这些道理，然后说什么啊，热就是什么血什么热啊什么的，然后就开一堆有的没的哦，那觉得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那吃那些加味逍遥散可能会有点凉，有点凉爽吧，但是不能够根本解决你的问题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张仲景他的东西并不难，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大原则十分之伟大。那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现在95%的人都错了。如果我们大家都乖乖照他开，他也不显得伟大，那不就尝试吗？哦，就是变成这样，是一个他太多人错误，所以就衬托他很伟大这样子。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那所以怎么讲呢？那我们当然不能够太多时间在上妇人篇什么，但是至少要知道啊，这个看起来是热症的，其实不一定是热症的啊。人参 也是用的。 哦，温经汤的人参啊。哎，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都可以。麒麟参或者是什么，你用用看嘛。温经汤本来就是要发暖的，因为吴茱萸比人参热非常多，所以比较不会让人感觉到那个人参是什么参比较。那在下课前，我再跟各位同学说一件小事哦，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个大陆人啊，一个北京什么什么的单位的人写了一篇短论文，讨论今年的五运六气。那我觉得他讲的比我讲的好哎，但我忘了名字了，就是可能网络上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那个人呢，他就说，比如说他说这段气，我们今年的第二段气，3月20号到5月20号左右，主气是什么？厥阴风部就是上阳下火，那客气是到达太阳寒水。那今年是 木运不足的一年，对不对？木运不足啊，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我觉得有点道理。他说，你看，主气是少阳相火，就是少阳相火其实跟心包的火是有点通的了啊。然后呢，客气是太阳寒水，那本来是这样子，如果你的这个中间的水跟火之间的界面那个木啊，如果够的话，那水就会被木吸纳，木会生火，这样就是一个顺着相生的。但是今年刚好木运不够，所以这个中间的当作媒介的这个木的气不够，那不够会什么样呢？会直接这个寒水之气就压到心火，形成一种寒包火的状态。所以今年的确我有几个片刻感觉到我在得非典型的大青龙汤症，就是比如说前阵子天气要热要热，对不对？我已经准备要热了，忽然又冷下来了，然后身体里面有很多的热都被闷在里面散不掉，然后外面又受了凉，所以外面就是受凉怕冷怎么样的，然后里面却觉得我在感冒雾风的同时，我又觉得口干舌燥，因为里面的热散不掉，所以会变成一种牙肿的大青龙汤症。所以这样的情况你们有没有人遇到啊？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身体感出来，就那个时候，所以那个人就说，哎，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大青龙汤症的可能。那他这样讲我觉得言之成理，而且我刚好前阵子有这样的身体感。那至于说要疏通那个木的话，但最近更多柴胡汤症，我觉得我最近的感冒感觉都怕怕的，就是我的那个感冒那个脉哦，不是尖尖的就是滑滑的，就是随时会转成温病的那种感觉，就会变成细菌性的蔓延，就是有那种随时会变温病的感觉。当然我还是尽量说什么冬菇藏经啊，春辟温病，就是我们先补少阴啊，吃吃真武汤，吃吃葛根汤，吃吃小柴胡汤，希望能够就这样清掉。但是我觉得感冒有一种好像随时要倒到温病那边的感觉，我是有这样的感觉了啊。那当然不能说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嘛。哎，我有一个很荒诞无聊的好奇心，想要你们告诉我，你们请问你们有没有人啊，就在朋友之间，是他们会觉得你好像特别爱吃蒜的，比如说你吃饭就醋加特别多啊，你们菜里面这样的人都会举手我看一下，就好像比别人爱吃蒜的。哦，那我的假设就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了。我原来以为只有天秤座的人会这样子，看来各种星座都有。因为我原来在，因为在那是考虑五运六气的时候，我在想说，天秤座的出生时间点是秋天嘛，对不对？金克木，所以木气不足要吃酸自救，所以是不是天秤座的人特别爱吃酸？因为我刚好认得很多天秤座，然后每个天秤座都出门就是一大堆人都加醋这样子，所以我一直以为吃酸是天秤座的专利，现在知道说我是伪科学啊，狮子的鬃毛啊，就是，所以不对啊，这个回收，对，不能这样子说。那我们下课一下再来进入下一个少阳的柴胡汤。